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鱼香肉丝 有鱼吗？ 快来梅州东坡，请您吃地道的鱼香肉丝啦！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收听今天的月影流声，我是鱼月。最近这几个月啊，我发现有一部日本电影叫做《小偷家族》，在我的周围很多朋友们都在进行讨论。这是市之愈和导演的作品。这部影片呢，获得了第71届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棕榈奖。从名字我们可以听出来，这是一部家庭主题的电影。市之愈和呢，他非常的擅长拍这种家庭主题的电影。他导演的《步履不停》以及《海街日记》，这都是以家庭为主题的剧情片，并且呢都获得了非常好的口碑以及国际电影节的认定。接下来跟你分享的就是这两部电影的主题曲《早晨》和《海街日记》。 本导演非常喜欢拍各种家庭主题的电影，细腻的情感和缓慢的节奏搭配上不同的剧情，带给大家不同的感动。既有生存家族这样的喜剧，也有呢滚烫的爱这样的悲剧，还有讲述日本大地震之后家庭重建的东京家族这样有深度的电影。下面是这三部电影的主题曲，艰苦的日子不再有，爱的去向，以及东京家族。 Let us pause in life's pleasures and count its many tears while we all sob sorrow with the poor. There's a song that will linger forever in our ears.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Tis a songThe sigh of the weary.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Many days you have lingered around my cabin door.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While we seek mirth and beauty and music light and gay, there are frail forms fainting at the door. No, their voices are silent, their pleading looks will say,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Tis a song, a sigh of the weary.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Many days you have lingered around my cabin door.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Pale, drooping maiden who toils her life away with a worn heart whose better days are o'er. Though her voice would be merry to sighing all the day,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Tis a sighThat is wafted across the troubled wave. 'Tis a wail that is heard upon the shore. 'Tis a dirge that is murmured around the lowly grave.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Tis a song, a sighCome again no more. Many days you have lingered around my cabin door.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no more. Oh, hard times come again.

Elle revient à ma mémoire des souvenirs familiers. Je revois ma blouse noire lorsque j'étais écolier. Sur le chemin de l'école, je chantais à pleine voix des romances sans paroles, vieilles chansons d'autrefois. Douce France, cher pays de mon enfance, bercé de tendre insouciance, je t'ai gardé dans mon cœur. Mon village, au clocher, aux maisons sages, où les enfants de mon âge ont partagé mon bonheur. Oui, je t'aime et je te donne ce poème. Oui, je t'aime dans la joie ou la douleur. Douce France, cher pays de mon enfance, bercé de tendre insouciance, je t'ai gardé dans mon cœur. Ce poème, oui, je t'aime dans la joie ou la douleur. Douce France, cher pays de mon enfance, bercé de tendre insouciance, je t'ai gardé dans mon cœur. Je t'ai gardé dans mon cœur。 上面这首夏尔德内的《亲爱的法兰西》是电影《岳父岳母真难当》当中的歌。岳父呢，在钓鱼的时候听的就是这首歌。夏尔是法国三四十年代非常著名的歌手，他演唱的很多歌曲都在法国经典歌曲当中占有一席之地。因此电影中岳父的年纪呢，听这首歌也是非常的应景的。这是一部非常幽默的法国喜剧，对西方家庭有着独特的观察视角。下面的原声《普通小孩》是电影《奇迹男孩》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部幽默励志又催人泪下的家庭片。

nice touch. I'm so happy you came in my life. 'Cause you know how to give me that. You know how to pull me back when I go running, running, trying to get away from nothing. Yeah, you know how to love me hard. I won't lie, I'm falling hard. Yep, I'm falling for you, but there'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Shouldn't have give it to me good like that. Shouldn't have hit it like that. Had me yelling like that. Didn't know you would have had me coming back. You the one that I'm feeling. You the one that I'm loving. Ain't no other niggas like you. No, there's just one, one, one, one, one, one. No, baby, just one, one, one, one. I bet you wanna know. 今天跟你分享的最后一首歌是张艾嘉执导的电影《相亲相爱》的主题曲《陌上花开》。关于家庭主题的电影其实还有很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会陆续的跟您分享。感谢收听，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陌上花开，不忍不开，等舍不得腐坏，不敢期待，只有等待。哪怕你青丝像陌路人花白，有生之年总记得对着陌生的脸表达最熟悉的 花开，开了几代，铺满